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给力啊，透过我们直播间的窗户往外看，哎呦，灯火通明，这叫心情都跟着透亮， 豁然开朗、啊、 是吧、这个但是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像今天天气一样这么让人豁然开朗的感觉。 怎么着， 有些事儿他就挺凹槽的。 那说说， 最近有很多市民就开始抱怨，你说我前一段时间我买的那些东西怎么还不来呢？尤其是那个圆通，这有很多市民说啊，我那些快递都到了，偏偏是圆通就不来，扣押了我们双十一抢的东西，好多东西啊他这等不了，等你送到的时候东西都过期了。 那是 昨天呢，记者就来到了朝阳区亚运村的圆通速递公司一探究竟。市民王女士11月18号呢，从山东青岛邮寄了一批化妆品，这11月21号就显示已经抵达北京。 哦， 订单记录上显示说24号就在派件中。 那挺好啊。 所有网购的朋友看见这三个字儿，那心花怒放哈， 哎、 派件中。但是截至昨天下午啊，昨天是12月3号，王女士这快递还是不见踪影。 哟， 这一派件派了10天。不仅仅是这样，心急如焚的王女士还跟记者说啊，说这个快递员呢、配送点啊，包括圆通的客服电话都打不通。你说我寄了价值好几千块钱的进口化妆品，这好歹有一消息啊，这要是丢了损失可不小呢。 是。 家住在来广营水岸中街的刘先生也说啊，他自己的快递信息啊也是在11月20号更新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公司已收入之后就停滞了。这10多天过去了啊，过程当中多次拨打客服电话催单也没什么结果。他说、哎呦，前几天我还着急呢，我现在反而不着急了。那是债多了人不愁，柿子多了不怕咬啊。我买了只有保质期30天的凤梨酥。 嘿， 我估计啊，等送到我们家也快过期了，我还急什么呀，送到之后再想索赔的问题吧。此外呢，在金融街上班的白领胡女士也表示啊，她自己的包裹呀11月21号到的北京，也是12月3号才送到，同样是双十一买的东西。他说啊，我那么多包裹就圆通送的最晚。这大家有这样的反应情况，而多数都卡在了亚运村那附近哈。记者呢也就拨打了圆通速递官网显示的亚运村公司的咨询呢、包括投诉的座机号以及客服经理和客服主管的手机号，全都处于关机或者无人接听状态，说白了就是一个电话都没打通。昨天呢，记者就来到了位于来广营北路的亚运村圆通公司。这公司门外的空地上啊，有几处包裹堆积，反正也没人看没人管。一进了他们的大院啊，有几十个由包裹堆成的小山包，小山包、也得有面包车那么大。 看来是真不少啊。 工作人员在旁边清点啊，就说这些的都是积压下来没来得及送的，你看它太多了，实在就送不完呐。在院的西侧啊，大箱的货车呢还停在仓库门口，源源不断的往院里卸包裹。记者呢就拿到了王女士的订单号，来到了客服办公室，说您追踪一下这个订单，看看东西到哪儿了，丢没丢啊。客服查询之后说啊，包裹呢在一名姓张的负责人的承包区，也就是一个外包的配送站。但是记者提出说，能不能联系联系这位张先生，要不然我自取得了，你们这么忙送不过来。 客服却表示，比如说您了，我们现在也联系不上这位外包的张先生啊。 那您这太不负责任了。 他电话关机了，而且他那仓库是新租的，我们也不知道他那仓库在哪儿。记者呢，在快递公司等待处理结果的30多分钟之内啊，见到了至少有15位满是怒火的来找快递的市民啊。这嘴上说的那套词都差不多啊，实在是等不了啦，俩星期都没给送，太耽误事啦，什么电话死活都打不通，只能自己来。记者呢，也在亚运村的圆通速递的办公室啊，说要不然我见见你们负责人吧，并且也问客服说，万一这包裹要是真的丢了，怎么赔呀？ 对呀、 对方人就说，我们负责人不在，但是呢肯定的回来，放心，丢不了，肯定不能丢，都在这儿，就是送的晚，如果要是丢啊，那个也不能丢，不会赔的，反正就特殊情况下配送的慢。记者也从国家邮政局下设的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热线工作处的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啊，遇到了快递配送延迟的情况，用户呢可以先向他们的总公司投诉，如果协商没有得到解决，大家可以拨打12305申诉。 嗯， 据这个网上的申诉过的小伙伴们说啊，好像申诉的成功率特别的高。 是吗？ 可能受理时间会稍稍有点长啊，就是你这申诉热线打过去之后，快的呢3-5天人家那边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联系，慢的话可能10到15天才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但是 都能解决。 基本上只要跟你联系了之后，咱们这边投诉，如果咱们这边是正规的要求和申诉的话，一申一个赢。 那这么一说来的话，我觉得这个电话肯定会成为热线电话 啊，它就是个热线电话，12305。 但其实咱们今天说到这事儿，我觉得又想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职业精神。 哎， 就是抛却经济因素和投产以及成本所有客观因素之外的职业精神。说白了，您这个吞吐量呀，达不到这个双十一的这个压力，人家哪怕您少收点儿。是不是？您这样可以缓解一下，能够准时准点的把东西给人送到家门口去。 嗯， 您这倒好，现在到现在了，自己工作上有失误，人找不到，电话打不通，这就属于不负责任，没有职业精神。 也确确实实啊，所有的市民也好，消费者也好，都特别能体谅哈、像在这样爆仓的情况下，在这样购物节的催促之下，可能快递这个工作人员，包括这开大货车的物流司机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呢，干一行咱就吃这一行的饭哈，是吧？所以呢，咱们要守咱们自己的职业规则。当然了，可能说也是在这样一次一次快递业的大考之中，才能够培养得出各个这个快递公司，包括这些物流公司的这样的营业能力。 没错。 所以也就是在这样大考之下，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快递公司茁壮成长，又有一批又一批的快递公司被淹没在茫茫的洪流之中， 大浪淘沙嘛。 所以还是说，真的说那个，咱们按照咱快递业的标准啊，说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有特殊的投递规则。 没错。 好像多长时间发货，多长时间运送到才就可以，这标准要比正常的规则要晚一点。 对。 但是这规则呢，有一定的有效期，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提前看好了，他们这边给出来标准，说承诺多少多少天发货，或承诺多少天到啊？但是正常的，比如说同城，好像说3天之内到就是正常，超过了3天，同城的就算延误。 嗯。 然后异地的快件，就非偏远地区的，超过7天就算延误了，您就可以申请这个赔偿了。当然，如果要是邮寄贵重物品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保价，是吧？因为一旦要发生了损毁啊，发生了这些这个赔偿问题的时候，咱也不至于血本无归， 对对， 是吧？要不然今天 贵重物品，其实我觉得是一方面，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这些生鲜呀、包括刚才这位女士这凤梨酥，您就甭在这双十一的时候凑热闹了，我觉得太离谱了。 不过也确实是这样，着急的东西千万别赶在这个物流爆棚爆仓的时候买，对吧？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快递，聊聊快递太 out 了，聊聊不给力吧。 可以。 今天空气这么给力啊，这个您最近遇着什么不给力的事儿吗？或者说愿意说说您要是手头还有没有收到的包裹，你给我们讲讲那包裹里是什么东西啊？您着急这不着急啊？那东西卡在哪一个环节上了？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互动吧哈！大家呢可以发送您的互动内容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前几天啊，北京持续雾霾，有市民将这个衣物晒在了屋外头。 嗯， 昨天收回来闻闻这个衣服上，发现有股异味儿。 嗯， 就说这个衣服是不是也中了埋伏呢？那这个衣服到底有没有危害？ 衣物能传递雾霾吗？ 不仅说有五味儿，您要是凑近了吸，能蹭您一鼻子灰。 那是。宣武医院肺癌中心主任支修义说，现在市民啊都知道三手烟对身体健康有危害。 嗯。 那这什么是三手烟呢？就是残留在衣服上的雾霾就相当于是三手烟。 哦。 三手烟指的就是烟草燃烧释放出来的粘在墙壁、衣服、椅垫、沙发、地毯，甚至这个吸烟者头发和皮肤上的尼古丁残余化学物，成分很复杂，可以残存几天、几周，甚至是数月。 那也就是说，雾霾残存在室外的这些衣服上，那也就相当于那些烟灰什么的残存在咱们沙发垫上的三， 是这么个 三手烟。 对， 嗯。 支修义说，雾霾的成分啊非常复杂，这不同地区雾霾的主要成分也不一样。 嗯。 长时间这个晾在外面的衣物到底会残留哪种成分也不好确定。但非常明确的一点是，雾霾现在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是一类致癌物。因此呢，他倡导市民啊，雾霾天要尽量减少出行。 是的。 外出回家呢，要及时清洗裸露在外面的皮肤，还要清洗衣物。雾霾天在室外晾晒衣服，这种做法是不太可取的。 嗯。 人家说了，我建议啊，市民外出以后啊，都要清洗外衣。如果长时间把外衣晾晒在室外，相当于您是把衣服啊泡在雾霾中。 还真是。 特别是内衣、儿童衣物等，更不能长时间泡在雾霾里。雾霾和三手烟一样，对儿童危害很大。宝宝在吸过烟的环境中爬行玩耍时，这个身上、手上是不是都会沾到这些烟草残余的化学物，甚至还有可能吃进肚子里，会对身体机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宝宝长时间穿着在雾霾里浸泡过的衣服，这是无疑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也确实是。 北京大学的环境专家和健康专家也说了，刚刚过去的这一轮空气重污染过程发展迅速，浓度高，空气中颗粒物成分复杂，既有碳粒子，也有碳氢化合物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形成的气溶胶颗粒。人体长时间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对健康有不良的影响。衣物长时间暴露也不宜立即穿在身上。 嗯， 北大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晓川也说，我们现在不好确定里面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但告诉您的是，最好是重新清洗干净晒干之后您再穿。 啊，像雾霾这样特殊的天气环境啊，可能也确确实实从方方面面都影响着大家正常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啊。 对 对, 对。 可能之前我洗得干干净净的袜子，我也没往外头晾，我就放我们家阳台上，但是这阳台可能也是因为由于雾霾天啊， 嗯， 这空气窗户钻灰是吧？ 嗯。 晾好的这些内，尤其是像内衣啊、袜子啊、口罩啊这些东西， 对对对， 可能过了雾霾天之后，您还真是得再洗一遍。 嗯、 别觉着好像是反正也洗过晾干了，你没想到，其实在晾的过程当中，它已经被二次污染了。 说实话，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温馨提醒。 嗯、 今儿咱俩要是没说这事儿啊，我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说实话，我也有那个有那习惯，就是我有一个大的晾晒的篮子， 啊、 那篮子特别像。过去啊，这个乡下村里晒玉米的那，但我那不是大簸箕，就是一大篮子。 嗯， 我洗好的小袜子呀，我不习惯，我把它捏起来挂着，我喜欢摆在上面晾。 嗯，是好看吗？ 哎，挺好看的，拿的时候也方便。 对对。 懒嘛，其实说白了，现在想想，我那篮子里的袜子估计都得重新再洗一遍，而且要收纳好了才行，还真是不能一时手懒哈。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不给力啊，欢迎大家踊跃互动。12月1号啊，有一名男子啊，在三个人的看护之下呀，进银行去取款。银行呢，在收到客户签字确认取款凭条的时候，发现，哎呦，这凭条背后有字儿。 啊，什么字儿啊？ 有110三个字儿。 这什么情况呀？ 这三个字儿可是有特殊意义的，这不是110，这是110。 哦。 机智的银行柜员就判断，这名客户他可能遇到了不能说的危险。 哦， 但是这边上有人看着呢，不是三个人在那，所以他镇静的就把这凭条收下，拖延时间，赶紧跟领导反映情况。 嗯， 12月1号下午4:40啊，在某银行的北京支行行内啊，有三名穿着黑衣服的男的，紧跟着一名穿着蓝色外套的男子走进了营业大厅。银行的监控显示啊，这蓝衣服的男的随后就坐到了一个柜台前面，一名穿着黑衣服的男人就站在他身后。而另外那两名一起进来的黑衣男子呢，在等候区坐着呢。 嗯， 说当时啊，有一名客户拿出了一张信用卡，说要透支提现50000块钱。 这不合常理吧？ 大家伙都知道，这信用卡提现本来这个手续费就非常高，银行也不建议大家伙用。 对、啊， 这信用卡 提现5万，您这额度得多少、啊？ 是 吧？ 所以呢，这个银行柜员呢就留意了一下，他一看，这客户表情凝重，不太对。身后穿着黑衣服的男的，而一直盯着柜台和男子看，这一看就 有情况， 就像看着你干活一样。 对对对。 随后呢，这名柜员啊就为蓝衣男子呢办理了取款凭条，然后把凭条递给男子，这个客户您得在这签个字啊。 那是。 我们这边给您准备现金。监控显示啊，这名男子拿到凭条之后啊，那两名黑衣男子都来到了这名蓝衣服的男子身后，上前就冲你赶紧签。这一看围上了三个人哈，蓝衣男子签字的时候啊，这那黑衣服的那几个男的还时不时的往四周撒嘛，他瞄了几眼，他看 就贼没鼠眼的，说白 了，看看情况 肯定不是好人。 后来这名蓝衣男子啊，就在这个几名黑衣男子不注意的情况下，迅速在凭条上快速写了几下，然后就把那凭条反扣在柜台上，赶紧塞给了柜员。这柜员刘畅哈、拿起凭条检查的时候，发现凭条上不仅有这名男子的签名，还有110三个字。柜员说啊，他看到这三个数字之后啊，立刻就想到可能办业务的男子有危险。估计是警匪片看的也比较多哈。刘畅起身就告诉蓝衣男子，对不起，这位先生，实在抱歉，我需要到后台重新查验一下现金，请您稍等。刘畅呢就慢慢悠悠走到了一墙之隔的后台，小声向营业部经理反映了刚才他所看到的情况啊。营业部经理这个马上就跑到了办公室，把这情况反映给了办公室主任，层层汇报。这主任就说，不行，这不行，这得赶紧报警啊，这肯定有情况。 理解这意思了。 人家见多识广嘛，是吧？ 是啊。 而且银行这种情况也确确实实这个比较复杂，万一要是有什么麻烦呢？所以警惕性比较的高的他啊，立刻就通知了银行保安，先盯着这四个人，然后一边查看着银行的实时监控画面，一边报警。就在这名主任报警的时候啊，有一名穿着黑衣服的男子开始急躁起来，他就来来回回来到柜台前面走动啊，你这钱怎么还拿不出来呀？你快点啊，你磨蹭什么呢？这名柜员就回复啊，对不起先生，因为我们近期啊系统出现故障，现金呢还没查验完毕，请您继续等待，不好意思哈。为了稳住这名男子的情绪，工作人员呢也是用这种和蔼的方式和态度来拖住他。随后呢，这名男子就来来回回的踱步，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之后啊时不时的盯着那名穿着蓝衣服的取款的男子看。大约就这样过了10分钟，几名民警来到了银行，简单询问之后，把这个神色都很奇怪的四名男子带走。昨天呢，朝阳警方也证实确有此事，但是这个事件的具体详情啊，这警方没有详细的透露。虽然说没有详细透露，我还是隐隐觉得这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哈，让人悬着一把汗呢，真是。 用张晓辉说的一句话，太机智了，给银行工作人员和蓝衣男子点个赞。 是，这不知道黑衣服跟蓝衣服这什么关系，到底谁对谁错，还是里边是什么情况啊？总之这情况就是挺反常的，也许咱们这个机智的银行的这几位工作人员就在无形之中化解了一起危机事件呢，是不是？ 对。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雾霾天啊，不仅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也说到了您这晾晒衣服也是有影响的。但说实话，除了这些，雾霾天还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大风是吹散了雾霾，北京也持续的良好的天气了，但是呢，蔬菜的高价位却没能得到缓解。记者上午从这个八里桥新发地等市场了解到，前期的雾霾、降雪等恶劣天气导致产地蔬菜生长缓慢，长途运输受阻，目前呢，蔬菜价格整体啊上涨了26%左右，茼蒿12块钱一斤，都赶上肉价。今天一大早到社区菜市场买菜的市民徐女士告诉记者，除了香菜以外啊，她从没买过这么贵的蔬菜。 那香菜它也是一直价格就比较高，它就是个高、 哎、 高价的蔬菜，但是这茼蒿可不是，这是常见蔬菜呀。 徐女士又说了，不只是茼蒿贵啊。很多蔬菜的价格也比上周有了明显的上涨，除了这个社区菜市场产地直供模式的超市菜价也有所上涨，在以生鲜价廉而著称的某超市，蔬菜价格也不尽如人意。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叶类蔬菜只在精品区还有售，而蔬菜区大部分是价格相对低廉的根茎类以及果类蔬菜。买一根茄子花了4块钱，西红柿2个花了5块， 不过啊，还是比早市便宜。市民赵先生表示，某超市的销售人员也告诉记者，最近蔬菜产地的涨势不好，很多菜的这个供应啊都没有以前顺畅了，尤其是大棚蔬菜，收购价格也上涨明显。 那这和这个降雪啊、雾霾天啊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啊，北京冬季的蔬菜呢，主要是来自哪儿？河北、辽宁、山东、内蒙古这些周边省区，以及南方地区的长途运输蔬菜。十一月份呢，降雪这些恶劣天气导致南方长途蔬菜难以或者是延缓进京，北方大棚蔬菜的生长也受到了影响。 哦，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报道啊，十一月中上中旬，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山东、内蒙古中东部地区的光照强度只相当于往年同期的30%到40%。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北方地区大棚蔬菜的生长都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 这万物生长靠太阳嘛，哈。 对，因为没有光照了，还出现了这个病虫害。此外呢，降雪导致山东地区部分大棚被埋，蔬菜的收获和收购都成了困难。 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说今年冬天就吃不上便宜菜了，都得买这贵价菜呀？ 其实啊，您也都别着急，这市场相关工作人员也说了，强降雪对道路运输所产生的影响是短暂的，后续进京的这个蔬菜呢会明显增加，这量一多了，价格是不是也会回落呢？ 是， 但是这个严重光照不足的气象条件对这个蔬菜的生长造成的影响是需要比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的。预计看来是未来一段时间，冬储或者是耐储的蔬菜价格会保持相对稳定，缓慢回升的态势。北方大棚蔬菜的价格呢会继续居高不下，需要经过略长的时间才能有所回落。南方进京的蔬菜一部分价格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落。 哎呀，说实话还真是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说我这一天没心没肺的，我也不知道市场上菜价涨成什么样了啊。 一看这就是不做饭的主。 但是我会吃啊，对吧？ 是。 那不是说那个菜价快赶上肉价了吗？那肉不没涨吗？要不然这在这个菜价回落之前，大家伙儿这个膳食均衡的时候，咱就稍稍偏重点肉，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你说现在这天寒腊月的，不吃点荤的也扛不住这寒风啊，是吧？ 那倒是。 所以我觉得凡事要是这么想想，我觉得这日子还挺开心的。 嗯， 别笑我傻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刚刚这我还乐天派的这哄了自己开心一下，纳赫牙就说了，哟，真是如此心塞的话题呀、大盘太不给力，影响心情，晚饭都得少吃两碗。少吃两碗您正常一般能吃几碗呢？他说啊，还有某快递一直就堆在集散中心也十来天了，确实不给力，但是我长得好看就行了呀。 您这份自信值得点个赞。 虽然这某些价格不开心，我长得让我自己很开心，我让大家都很开心就可以了呀。 是。 赵永辉还说，哎呦，真是太机智了啊，刚刚那个银行那事儿，这给银行的工作人员和那穿蓝衣服的那名男子啊也得点个赞。这还有个小伙伴说呢，说这个那是花开说，我觉得现在快递已经进步很多了，但是确实啊有时候是不给力。双十一的时候我好多商品啊，就刚才你们点名那什么通，它最慢了，据说他们公司内部出了什么问题。不是说之前看一笑话吗，说那个说那个把些快递公司的电话啊都存在手机里，因为经常买东西嘛。有一天啊这手机就响了，那个手机上面显示这个快递公司嘛，这申通啊、圆通啊、韵达什么的啊，然后那姑娘就说我妈就跟我说有一和尚给你打电话。一拎起来手机一看啊，圆通，听起来挺像法号的哈。 好家伙， 这也是好多年之前的笑话了。说什么和尚呢？这是快递公司叫圆通。还笑话说怎么回事？说那个说您是什么通啊？打电话过来的，说有您一快递，你也不说是谁，我买了那么多东西，我哪知道是哪家啊？ 对对对， 你是什么通？人那边说对不起，我是韵达，我不是什么通。不知道大家伙的快递还在路上走到哪儿了，收到了没有啊？这个速度您满意吗？都买了啥呀？这东西卡在哪儿了？您有什么一些 这个办法，您是打电话催卖家呀，还是直接催了物流公司啊？这个什么东西让您觉得特别不给力呀？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实在人说了啊，老话早说了，冬吃萝卜白菜保平安啊，现在吃萝卜清肺，白菜和涮羊肉一起吃还补气呢。 您这两口我都爱吃， 是吧？这吃饭讲究时令是吧？ 对， 现在大叶蔬菜确实比较贵，那就吃这萝卜白菜什么的也正好是应着季呢，是吧？ 嗯， 这有什么吃什么，这是一种非常乐观的心态啊。但是不能说这吃不起饭之后就开始打歪主意呀、啊。 那倒也不至于，是吧？ 还真有人至于。 嗯， 今年11月3号下午1点多钟啊，李先生在海淀区花园路某饭店吃完饭之后，就回到路边啊，他要那个开车走，他发现他那车门啊居然开着， 哟， 原本放在车里的一部苹果手机和数千欧元的现金以及银行卡、身份证都不见了。 什么情况这是？ 李先生回忆说啊，当天中午12点多呀，他下车去饭店吃饭的时候，用那个遥控钥匙啊关闭了汽车门锁，哔哔两声，那车就上锁了，是吧？ 嗯。 而且李先生说，你们节目不经常说了吗？这个落锁之后回手拽着车门， 对对对， 我拽了呀，我车门锁着呢，所以我才放心去吃饭了呀。事发之后啊，李先生立刻打电话报警。海淀公安分局的刑侦支队的侦查员赶到现场调查啊，也发现这个车辆车锁的地方没有任何被开锁或者被破坏的痕迹。事发地周边监控录像显示啊，当天12:50左右，有一名穿着红色外衣的男子来到了车旁，先后打开了驾驶室和后备箱的车门，把东西拿走，然后逃跑了。 高人啊，这 几天之后啊，李先生手机收到了银行短信，说他丢失的不是有银行卡吗？就那张银行卡发生了一次在 ATM 机上的操作，这个他就赶紧联合警方到那 ATM 机，因为都能查得着嘛，调取 监 控录像，哎、 嗯， 录像就显示当天的1:40左右啊，一名男子从银行外的一辆白色夏利车之后下来进了 ATM 间，随后啊使右手挡住了监控探头，几分钟之后这名男子离开， 还挺职业。 今年11月26号，侦查员就将孙某、李某和卢某三名嫌疑人抓获。民警证实啊，从今年10月初到他们仨被抓，一共作案4起，先后盗取了4辆车内的钱款若干，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智能手机等价值30000多块钱的财物。 嗯， 经过审讯得知啊，这主犯孙某啊，他一直无业，没钱啊，交不起房租，吃不上饭呢。 嗯， 孙某呢就通过浏览网页学到了可以用于汽车干扰器盗窃财物的方式，他决定要使这个干一大票。后来啊，他认为说自己一个人干把握不大，于是就找到了合租室友李某。你说这俩人哈，真是一拍即合。紧接着又找到了他有车的朋友卢某，这卢某也是为了赚钱，这仨人就 一丘之貉嘛，这都是 就凑了一窝了。 嗯， 孙某呢，在网上就买了这个信号干扰器，负责干扰器干扰正在锁车的车门的车主。 嗯， 干扰成功之后啊，尾随车主看他干嘛去啊，防止他在回车上抓现行，同时通知那团伙啊，那个其他的成员去车里盗窃。每次作案的时候哈，卢某负责开车送孙某和李某到达作案现场，两个人得手之后到指定地点逃离作案现场，然后去接人，得手之后就把这个财物变现，该给油钱给油钱，该给饭钱给饭钱，剩下的赃款就三个人平分。 嗯， 侦查员也就这事儿提醒广大市民啊，离开汽车的时候真的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车内， 对对对， 衣服啊包啊这些招贼的都不能往里放，确定全部车门都锁之后再关开，因为现在发现啊，有些干扰器它确实它能干扰上锁一个车门，也能干扰上锁两个车门，还不是说一落锁全落锁或一开全开， 越来越智能了，说白了、 哎、您拽这个后排车位的这个车门的时候，您没拽开锁上了、 嗯、 但是您不知道其实您自己驾驶室或者副驾驶室的那个车门 是可以打开的， 是的，所以还真得说 哎呀，四个门五个门的都拽拽吧，万一加上那后备箱哈、啊，今天不是说这后备箱也被人弄开了吗？ 对，反正是到年底了，说是实话，大家该小心的小心，该注意的注意。我们最近跟大家说的这么多的新闻事件也好、 嗯、 或者说您身边发生的事情也好，都在提醒我们多加小心，但是对这帮人还是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的还是跟上一条有关啊，这个手机被盗追回之后抢劫小偷，这个听起来有点别扭哈。 啊，这个被害人变成施害人了、 哎、您听着，日前啊，张某报警说11月4号8点在地铁站捡拾了一部金色的苹果手机，九旬失主未果之后，将手机带回其位于管庄的暂住地，12点左右开门之后，两名男子进入屋内说根据苹果手机定位服务找到这儿，诬陷其偷了手机，然后两个人呢将捡拾的苹果手机以及自己的华为、魅族两部手机还有7000元现金给抢走了，以报警相要挟，要求张某再赔付其一部 6S 手机之后离开。 这怎么听着好像又开始变敲诈了呢？ 对方近2天一直拨打起电话对张先生进行威胁，于是乎他没辙了，最终选择了报警。但是我们接着往下看，侦查员在跟张某的交谈中了解到，其曾3次在地铁、公交车站因涉嫌盗窃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通过监控录像显示，事发当天呢，有两名男子驾驶一辆白色的奔驰越野车来到这个暂住地。张先生辨认之后呢，这两名男子正是抢劫他财物的嫌疑人。随后，侦查员分别在嫌疑人家中将其抓获。后来经过讯问，嫌疑人赵某、田某供述，事发当天呢，赵某发觉手机被盗，气愤之余呢，想起被盗是苹果手机开通了定位功能，于是乎就发生了刚才节目我们开始说这新闻事件前头的那一幕。 哎呦，这一大笔乱账啊，是吧？ 哎， 这你谁丢手机，咱用正规的渠道去找回，是吧？你也不能这个时候这想着不行，我有仇报仇，有冤报怨。殊不知您已经践踏了法律的底线，必然要付出代价的，是不是？ 嗯， 今天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大城小事啊，必须要给大家播放丰台达人秀了哈。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这个俊杰 啊。所以明天我们的大城小事继续和大家聊。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年以来，丰台区在全区深入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活动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创造为主题，以人人践行为工作目标，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搭建参与展示平台，举办了寻找身边达人、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我读、我唱、我拍等活动，发现、展示、评选、传播一批在各行各业各地创造美的丰台达人及达人作品。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让丰街文化亮起来，让居民生活乐起来的丰台街道。丰台街道工委副书记罗书庆， 今年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重点抓了达人秀的评比推荐活动，在辖区组织开展了群众性的文化演出活动。丰台街道一共推荐了40名达人，主要是让群众推荐，我们组织平台大家进行展示，目的呢就是通过推荐达人、宣传达人，让辖区群众看到身边的好人好事，让身边的好人好事去影响和感动辖区的居民群众，带动辖区的居民群众积极参加文化活动，在辖区形成文明向上的这种精气神。那么从6月到10月每月都安排一个主题活动，组织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的系列活动，在7月份开展的香港青年暑期实践活动， 八月份开展了传统文化走进社区活动，九月份开展了民族团结创建活动，十月份开展了国庆献礼活动，真正做到了每月都有主题，周周都有活动，为的就是在居民当中形成人人参与文化活动，人人提升文化品质，人人享受文化大餐，从而促进了我们辖区的这种文化活动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居民群众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推进了居民期间的这相互了解，也促进了我们这种辖区的整体文化建设、文化品位的提升，对推进我们丰台街道整体的和谐建设啊，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当我看到居民群众鼓掌的高兴的样子，